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，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，品一杯茶，读一段文章，感受一种心情。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。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欣赏赵梦的散文《隔千里兮共明月》和陈广元的散文《乾隆为什么没有施展金光穿洞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欣赏根据陈白晨的剧本《升官图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诗，月亮都是经常出现的意象，并且经常被寄托以相思或者思念之意，自然界可以入诗的意象多矣，为何月亮独受诗人的特别钟爱呢？今天我们就通过赵梦的散文《隔千里兮共明月》一起探讨这个问题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明月本是无情之物，经过从先秦到魏晋的诗人们的不断探索和积累，逐渐变得有情，形象越来越鲜明，内涵越来越丰富。到了南朝刘宋时期，一个最重大的突破终于到来了。谢庄在其《月赋》中有一首楚辞体歌诗：美人麦兮阴沉缺，隔千里兮共明月，临风叹息江烟歇，川路长兮不可越。我心爱的美人啊，你是如此的遥远，音书断绝，方尘难觅。我与你远隔千里，身边风物山川皆迥异，却共有这一轮明月，这真是你我的幸运。我在望着这轮明月，相信你也正在望着它吧。你我的目光在明月上交汇了，你我相思的情意在月光中纠缠融合了。正如宋朝葛立方《韵语杨秋》卷十所说，月轮当空，天下之所共事，故谢庄有隔千里兮共明月之句，盖言人虽异处，而月则同沾也。妙就妙在这个共字，在刘宋以前的诗人们最多只是想象月光也能够照在对方的身上，却没有设想对方此时是否也在看着月亮，在做同样的设想。谢庄用一个共字将这最后一层壁垒也打穿了，双方不但共有这一轮明月，还共有望月的动作，共有千里的相思。在曹植那里，明月照高楼，流光正徘徊，明月虽然已经成为有情之物，却还只是起到陪伴相思这一方的作用，而到了谢庄这里，它已经成为相思双方情感交流的中介物，而互相思念的人呢，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只是被动地被月亮勾起情思，而是开始主动地向月亮发送感情的信息，希求着美好的高悬的明月能够跨越地理空间的阻隔，传递相思的情愫。中国人依靠月亮来传情的思维方式至此终于定型了。后来张九龄《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》，苏轼的《千里共婵娟》，乃至近时的歌词《明月千里寄相思》，都由此生发而来。一直到此时，明月寄托的思念大多是男女世家之间的相思之情，接下来慢慢开始扩展到了朋友之间。南齐谢朓的《怀故人》诗云：清风动莲叶，孤月照窗时，安得同携手，浊酒赋新诗。这是较早的见月怀友人的诗作。 其后南梁和逊的《与苏九得别》也是这类作品。春草似青袍，秋月如团扇，三五出重云，当知我忆君。当然，以月亮寄托男女相思仍然是主流，许多诗作中都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戏装的影响。梁武帝萧衍的边戍诗云：秋月初中天，远近无偏意，共照一光辉，各怀离别思。梁元帝萧绎的春别应命诗四首其四云：日暮其已未桥西，正见梁月与云齐，若使月光无尽远，应照离人今夜啼。南朝乐府民歌子夜四时歌秋歌云：秋风入窗里，罗帐起飘扬，仰头看明月，寄情千里光。读曲歌云：春风南七信，托情明月光，也都是月下相思的佳句。读曲歌中的这两句尤其值得玩味，把明月与春风相比，显出它的悠长之处。实际上，汉魏以来的诗人在远地相思的寄托物上是做了多种尝试的，并不仅限于明月。当时交通通信都极不发达，区区几百里就可以成为很大的地理阻隔，让相爱的人无法团聚，音信难通。于是人们把思念之情寄托在那些可以穿越地理阻隔的事物上，比如风，比如云，比如日光、月光。 徐干的《释思》云：浮云何洋洋，愿因通我词。写一位思妇，希望自由来去的浮云能够帮自己与丈夫接通音信，但是白云飘摇不定，太不靠谱，肯定不能完成寄信的任务，还是算了吧。曹植在这方面的尝试是做得最多的，他的杂诗六首其三云：夜为南流景，池光见我君。景是阳光的意思，思妇希望变成日光向南飞驰，去召见自己从军九年不归的丈夫。这个想象很惊人，不过后继乏人，究其原因，大概日光太强，少有人对着太阳直视抒情，而且白天是人们为生活辛苦劳作奔波的时候，来不及搞那些幽婉缠绵的东西，夜晚才有闲工夫。更重要的是，睡觉前人们感情需要也最浓烈，月亮在此时登场便有趁虚而入的意思，在天时上就远胜太阳，而月光的质地亦轻柔绰约，比强硬灼人的日光要温存体贴得多，用它做信封来装思念的彩笺，那是再合适不过了。日光竞争不过月光，自然毫无悬念。曹植的《七哀诗》真是一首杰作，既用了明月意象，明月照高楼，流光正徘徊，上有愁思妇，悲叹有余哀，又用了风的意象，愿为西南风，常是入君怀。这个比喻是如此的新鲜，又如此的深情意往，如此的具有想象力，使其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。后来许多诗人都陆续发扬了这个创意，如南朝乐府民歌《西洲曲》：南风知我意，吹梦到西洲。李白《长相思》说：此曲有意无人传，愿随春风寄燕然。子夜吴歌说：秋风吹不尽，总是玉关情。对呀，风与月一样，也是可以跨越万里关山传送情意的使者，但是读曲歌却将两者仔细做了一番比较。春风南七信，托情明月光。春风虽比浮云要靠谱一些，但是终究行动不能完全预测，信用不能完全保证，相比之下还是月亮的服务稳定可靠多了。所以经过客户们长期观察货比三家之后，明月公司稳稳地稳居榜首，实现了对情感快递市场的垄断。唐代张若虚《春江花月夜》中的名句：此时相望不相闻，愿岁月华留照君，就是明月公司最自豪、最精彩绝艳的胜利宣言。 好了，赵孟的散文《隔千里兮共明月》我们欣赏完了。明月千里寄相思，这是我们从小就接受的情感方式，仿佛月亮与相思天然就是一对，不需要注解。但这篇文章分析了月亮何以成为寄托相思的首选意象，也帮助我们从写作的角度理解了诗的内涵。好，再来听陈广元的散文《乾隆为什么没有诗赞金光穿洞》。 12月中旬前后，北京颐和园十七孔桥的金光穿洞成了热门网红，吸引了不少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去观赏。所谓金光穿洞，就是每年冬至前后日落时分，十七孔桥的十七个桥洞都被夕阳点亮，美不胜收。于是坊间流传，这是古人建桥时运用了天文学原理，因此赞美其是巧夺天工的一大奇迹。事情果真如此吗？让我们穿回清代，在乾隆十四年，乾隆帝准备为其母孝圣皇太后庆祝六十大寿之前，西湖，也就是昆明湖前身上本没有桥，只是在湖东界长堤上有一座龙神祠。旧长堤的位置是自龙神祠斜上西北，直至今天昆明湖石坊附近，也就是说当时的瓮山，也就是万寿山前身，与西湖基本上是东西错开的。同年冬天，乾隆命将旧长堤东移至畅春园的西堤，也就是今天昆明湖东堤的位置，并挖湖东扩，留下龙神祠，形成今天的南湖岛。同时在湖的西堤外又建藻建堂和致敬阁岛，与南湖岛分别象征东海的三仙岛，即蓬莱、万丈与瀛洲。扩建后的西湖名为昆明湖，比原来的西湖大了两倍，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水抱山环的美丽风景。清帝非常重视敬天祈雨，所以乾隆帝重修龙神祠，改名广润祠，后又誉名广润灵雨祠，并且年年都到这里祈雨，期盼天下风调雨顺。有了南湖岛，与岛最近的岸边必然要建桥以相通，这样十七孔桥也就应运而生了。此桥是三山五园中最大的桥，仿卢沟桥而建，桥上的石雕极其精美，每个桥栏的望柱上都雕有形态各异的狮子，惟妙惟肖，大小共544个，比卢沟桥上的石狮子还多。桥两头还有石雕异兽，形象威猛，极为生动。十七孔桥上有乾隆撰写的匾额，正南端是修洞凌波，形容十七孔桥像一道彩虹飞下碧波之上，正北端是灵驼偃月，比喻十七孔桥像西海神兽横卧水中，如同半月。清漪园建成后，乾隆帝非常喜欢这座山水园子，每年数次前往游观，光吟咏清漪园的诗就多达1500多首。盛世的清漪园景观有100多处，可以说是晨昏皆佳，四时皆美。其中观赏夕阳落日最佳之处，除十七孔桥外，还有望溪阁、西家楼、知春亭等诸多地方。但品读乾隆的清漪园诗时，我们却发现里面不仅没有一首咏十七孔桥的诗，也没有咏清漪园夕阳落日的诗，更不要说金光穿洞了。这又是什么原因呢？原来乾隆帝在乾隆九年大规模扩建圆明园后，他写了一篇《圆明园后记》，赞誉圆明园为天宝地灵之区，帝王御游之地，无以御此，暗示自己不再建园。但事隔不久，清漪园又动工了。随后乾隆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，如他所说，园虽成，过尘而往，待午而返，未尝度消。也就是说，他每次赏游清漪园都在上午八时左右，到中午就返回圆明园，从不在清漪园中过夜。这一点乾隆帝还真是做到了，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欣赏到十七孔桥金光穿洞的自然美景，当年贵为天子的乾隆大帝却无此眼福，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小小的遗憾吧。 好了，朋友们，陈广元的散文《乾隆为什么没有诗赞金光穿洞》我们欣赏完了。原来乾隆没有写诗赞美金光穿洞，是因为没有亲眼看过，而没有看过的原因是因为给自己定下规矩，不可玩赏时间太长，这个理由值得敬佩。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欣赏根据陈白晨的剧本《升官图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，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这是一座久已无人居住的住宅，客厅里只有一盏如豆的油灯，在这凄风苦雨的夜晚，灯火更加幽暗 摇晃不定，显得客厅空旷而阴寒。远处不时传来一片混乱的叫嚣声，哭喊、呼嚎、惨叫、怒吼、呻吟交织在一起。凄厉的风呼啸着，把它们撕成碎片吞噬下去。声音渐渐隐去，可怕的寂静沉重地压着空间。一个年近八旬的老看门人用胆子到处打扫着，叹息着，世道乱喽，大难临头喽。忽然听到两声枪响，老人惊慌地站住，不许动，有人在暗处低声威吓。就着灯光，老人看清闯入的是两个男人，持枪的穿长袍，后面那个人短打扮，肩上背个大包袱。长袍自称甲，指着短装的说是乙，他们今晚要在这儿过夜，得把老人绑起来。老人冷笑说，绑我起来，谁给你们把风啊，我睡在门房，有事一拉绳，这儿的铃就会响，二位也好赶紧准备啊。两人一想也对，这才把老人给放了。甲打开包袱，一边翻动着，一边喜滋滋地说，伙计，今儿运气不坏，你看衣服、钱、首饰，海了。他舒舒服服地在长沙发上躺下，乙馋涎欲滴地望着包袱不敢靠近，坐在一张短沙发上，手脚不知道往哪儿放才合适，索性蹲在上面。甲不屑地横他一眼，你这家伙真没个样子，跟着我，将来给你个官做。乙惊讶地张开大嘴，官啊，我？甲打个哈欠，哪有什么，有钱就行。声音已经含糊不清了。乙又坐在沙发上折腾，最后干脆把脚搁在靠背上，低声自言自语，官儿，县太爷。嘿嘿嘿，嘿嘿，傻笑着也睡着了。门外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，夹杂着喊声，啊，这儿，抓住他。甲乙同时惊醒，急忙逃进右边的房间。知县和秘书长已经跌跌撞撞奔了进来，后边紧追着一群手执棍棒的老百姓，他们愤怒地咒骂着，追赶着，殴打着，直到把两个狗官打死才恨恨地离去。甲乙小心翼翼地走出来，见四周没有人，甲赶忙去搜知县的腰包，突然发现乙和知县长得很像，就让乙穿上知县的袍褂。正好警察飞奔跑来，马上向乙立正敬礼，以为他就是县太爷。甄知县这时候也醒了，但是他晚了一步，甲不容他分说，把他指为乱民，叫警察拖他出去埋掉。乙惊魂未定，又有几人急急赶来，口里喊着大人，一直扑到乙的身边，吓得乙拔腿就想逃走。甲暗暗地踢他一脚，扶着他躺下，煞有介事地说，大人刚才受惊不小，精神有点恍惚，话都不能说了，各位是。最靠近乙的一个人身材奇短，却耀武扬威，全副武装，抢先说，我姓马，是本县的警察局长，这些暴民乱党可恶，抓起来统统杀光。指着身后两个人说，这二位是公务局肖局长，教育局的齐局长。肖局长穿一身笔挺的洋装，油头粉面，齐局长穿长衫，手拿白玉嘴的长烟杆。两个人昨晚打了一夜麻将，止不住连连的打哈欠。马局长又向门边一指说，正好 卫生局钟局长来了，钟局长，快给大人看脉。 钟局长是个50来岁的医生，他一把脉，乙就直打哆嗦。钟局长呜呜着，认真地说：“脉搏好快哦，全身发抖，这是脑震荡，神经受了伤。” 贾顺是说：“啊，大人受了好重的内伤哦，今天晚上我来的真巧，否则乱子就闹大了。” 马局长怀疑地看着他问：“阁下是？”假装作才想起来似的，哎呀了一声，笑着说：“我也忙糊涂了，笔姓张，与大人是20多年的老朋友，这次路过，特来拜访，一谈就谈到半夜，忽然外面闯进500-600人来，持枪拿棍，口里喊着打死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狗官，那气势真的非要打死几个不可。”局长们惊叫起来，互相指着对方说：“这都是你干的，没我的事儿。”贾讪笑着说：“各位何必惊慌，好在当时你们都不在场，他们一见大人动手就打，我赶紧护持大人，左挥右打，开了2枪，打死一个领头的，才把他们打散。可惜秘书长到底让他们打死了。” 众人齐声赞扬：“啊，了不起，张先生，全亏了你，否则我们可都完蛋了。” 这些笨蛋似乎都信了，可知县太太假知道是骗不了的，干脆点名了，讲条件。太太是明白人，知县真假有什么关系，只是太太要分3成利，还要和财政局的艾局长保持亲密关系。太太出面宣布：“大人受伤，请张先生担任秘书长，代知县办理公事。”甲就借重办乱党为名，命令马局长要各乡镇长、各保甲长交出200人来，不交人就交钱，每人100万，总共20000万元。由警察局收齐，作为秘书长丧葬费和知县的养伤费。局长们大为失望，心想：“好厉害呀，一口独吞。”不行，总得大家过过手，别人还在挖空心思，艾局长已经发动了攻势。艾局长先找到太太，一起去找甲乙重新谈判，他要6-4折账，不包括太太的30%。甲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只肯给10%。艾局长冷笑不语，乙心疼地喊：“又给出10%，不行。”艾局长非50%不可，甲乙顶多只肯给15%。双方正在对喊，马局长喘着大气跑来报告：“省长大人亲来视察，过几天就到。”猫闻到腥味都来了，甲真有点感到难应付，乙却尝到了甜头，滋味还浓着呢。前天甲答应马局长多收100人罪款，马局长就主动把他的妹子送来给知县当秘书。现在马小姐正娇滴滴地依偎在乙的身上，俩人低头密语，相拥而行。马小姐负责教知县背演讲稿，只听乙喃喃地念道：“一个5克拉的钻戒，一辆小汽车，一座洋房。”马小姐赞赏的甜甜的笑着，乙乐的神魂颠倒，摸着马小姐的手，似乎那钻戒已经在马小姐纤细的手指上闪亮了。甲皱皱眉，发狠地说：“演讲稿，你要背的是演讲稿。”乙傻傻地望着甲，马小姐赶忙提醒：“大人，那